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现在呢已经是春天了哈，但是虽然说是春天了，还是有乍暖还寒的感觉。 嗯，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蛮冷的。 对。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注意的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对。嗯，立春啊，一般是在这个2月4号哈，立春。那么这个立春这一天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春打六九头”， 嗯， 哎，打六九头。什么叫六九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冬至的那一天算起，1929、1939，然后一直到59、59。哎，59、69，59是45天， 嗯， 就是冬至那天算起往后排，排到第45天的时候就立春了， 嗯， 六九的头嘛，哎，五九的尾， 嗯， 哎，所以大概就是2月4号这一天就立春了， 嗯， 但是这个立春就是我们算的这个春打六九头，就是冬至往后的5、9、45天这一天立春，只是一个节气到这儿了，但是这个时候温度其实没上来，哎，那么我们从这种真正意义上来讲，春天的到来必须是日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我们才叫春天真正来了。 嗯， 所以说春打六九头，立春开始的时候实际是冷的。 嗯， 哎， 所以只是一个节气啊。 哎， 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的很多的，尤其是爱美的一些小姑娘啊，就开始呢穿得非常少， 嗯， 甚至是露腿啊，露这个腿的踝部啊等等的哈。 嗯， 民间有这种说法叫做春捂秋冻。 对， 那么也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呢，不要急于的呢脱衣服啊，穿得太少对于身体呢是有伤害的。 嗯 嗯， 为什么要春捂秋冻哈？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哈，就是立春了，但是这个时候离真正的春天到来，就是日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它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保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春三月此谓发陈， 嗯， 那么这个发陈，陈就是我们多年积累下来的东西，对吧？哎，那么发陈的这个过程当中，老年人的一些老病它也是陈年积累下来的， 嗯， 也容易在春季复发，所以这个时候呢保暖也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对于您刚才说的一些年轻人小姑娘，对吧？那么在春季您冬天闭合长了以后，在春季您也应该慢慢的生发出来，您要一下凉了，这个时候呢它也是会作病的。哎，所以有春捂秋冻这么一说，它是要让人适应天地的变化，它要有一个渐变的过程，逐渐变化的过程，所以春天应该稍微的捂一下。 嗯，而且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春天的是生发的季节嘛， 嗯， 所以它很多的这个汗毛孔都是张着的。 嗯，逐步逐步张开。 哎，逐步逐步张开。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您一下穿得太单的话呢，这个风吹啊，还气温比较冷啊， 嗯， 一下就会入骨髓。 哎， 啊，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对健康不利的。 哎， 所以你在春天的时候，这个日平均气温还没有上到10度以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捂一下为主的。 嗯， 好的，那一定要春捂秋冻啊，虽然说这是民间的谚语，但是这些呢都是对人的身体有好处的一些说法， 对， 大家要吸取啊， 有吸取民间的一些说法，真是 特别智慧啊， 对，特别智慧，它都是古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啊。你看冬至过后说1929冰上走，然后3949 不出手， 不出手，5969是沿河看柳，为什么5969沿河看柳，春打六九头，哎，那么春天来了就逐步的会沿河看柳了， 对， 哎，5969沿河看柳，然后79河开89雁来，79河才开89雁才来，所以这个时候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哎，所以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春捂秋冻的这个话题啊。 那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具体如何来养生哈，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就是春天服用它的话呢效果特别好的一个小偏方。 对，我们春天哈，你看此谓发陈，发呢就是蒸发的发，发芽的发啊，然后陈呢就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东西。您看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冬季养生，就是要蓄积力量，要封闭起来，要藏起来，要把我们人体的各方面的力量，包括营养也要蓄积起来，情志方面的东西也要收回来啊，闭和藏。那么蓄积了以后，到春天就要生发了。生发什么？生发我们蓄积起来的东西，发陈。您看中医里面啊，有个叫二陈汤。二陈汤里面有一个叫陈皮，有一个叫半夏。这个陈皮啊，很有意思啊，大家都知道。陈皮就是橘子皮，那实际上我们刚扒下来的这个橘子皮，它是不能入药的，它必须得放陈了以后，就是放的够一定的时间了，把它变成陈皮，它才能入药。 对，据说这个橘子皮啊，就是陈皮啊，就是时间搁得越长越沉，它越值钱。 对， 据说当然这可能是传说了，说有一块橘皮啊是保存了百年以上，最后说它的那个价钱不比黄金呐、便宜。 所以这个对，它就是陈年的东西啊，你像这个陈醋啊，对吧？这个酒，对吧？它酿的时间越长呢，它这个就是味儿越醇。 对， 所以这个陈是蓄积的越深，厚积薄发嘛。蓄积的越深越值钱，就像您说，这么长时间的橘皮跟陈皮啊，都跟黄金一样的价值。 那酒也是一样，叫陈年老酒嘛。 陈年老酒，对，说它必须得酿的时间长，它才能有韵味出来。人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冬天要藏呢？其实很多人冬天他不藏，他就不明白这个拳头缩回来以后再打出去才有力量。所以冬天一定要藏，在春天才能生发出来。那么这个二陈汤啊，它里面你看有这个陈皮，还有这个半夏，还有茯苓、生姜、大枣哈，也很有意思。这个二陈汤呢，它对于我们这个湿邪困脾造成的这个咳嗽咳痰有作用。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很有意思，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呀经常呢是咳嗽咳痰，但是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他说我不是细菌感染，他说但是我就是这种咳嗽有痰。我说那我看看您的这个舌头啊，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舌苔，然后我又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这种就是人不想动啊，四肢倦怠，就是很懒的这种这种症状啊。他说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就像他的这种咳嗽，实际就是湿邪困脾影响了消化。就是消化不良在先，然后咳嗽咳痰在后。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下呢，就用一下二陈汤，就是助一下消化，去一下湿，他这个咳嗽就好了。所以你在春季有这个痰湿症的这种听众朋友哈，也可以用一下这个二陈汤。那么他具体的方剂的组成呢，就是陈皮、半夏、茯苓、生姜和大枣。四味。 具体就是熬制吗？ 对，也是这种水煎服。 水煎服。 剂量，剂量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 好，那这个二陈汤呢就是化痰的处方哈，组成的有半夏、陈皮、茯苓、 生姜大枣啊，它的主要效果是除湿、健脾、化痰啊，用于这个湿气呢、湿邪啊、困脾等等出现的一些咳嗽啊、咳痰等等。当然这个做法非常简单啊，就是来煎服就可以了。 对 啊，放在一起来煎，喝它的汤剂。 对，您看这个陈皮啊，它放的时间长了，因为它有这个芳香的这个味道嘛啊，它就可以起到这个醒脾化痰、祛湿这样的作用。其实这个陈皮啊，非常好。我们家里备一些陈皮啊，中老年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中年人啊、青年人有这个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情况哈，我们在这个炖汤的时候，都放一些，比如说放个六克啊，这些就都非常好。 而且它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 对，就是我们实际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可以代茶饮， 或者说平时您呢，就是单门泡它也是可以的， 可以可以，就是我们感觉消化不太好了，有这种痰湿了，我们在茶里面加一点这种陈皮非常好， 另外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为了让听众朋友更加健康的生活，那么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我们也是结合了节目的讲座内容，将时令的养生食谱啊、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的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呢，汇集成了一个四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这么一个小册子啊。这本小册子呢确实是非常精致，那大家也非常的喜欢，但是我们数量有限，大家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咱们是先到先得，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里边的一些养生的小知识都有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全民的健康。病有所医，只是我们追求健康的基本条件。实现健康中国梦想，就应该从减少患病的人数抓起，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医学研究的终极追求。爱于心，健于行，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获得全民的身心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让每天的养生之道节目能为您的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是我们的追求。实现健康中国梦想，让我们一起加油。 那下面呢，咱们回答一位王大爷的问题啊。王大爷今年已经78岁了。 哦，高龄了。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到医院去检查，说他呢有斑块啊，血管有斑块，他也没怎么在意。应该说前几天呢，过了春节以后，可能也是劳累了。另外可能也是初春嘛，他就感觉呢这个头呢经常疼，而且呢睡不好觉。关键是他遛弯的时候老突然的就晕倒。这个非常可怕。 对， 所以呢，当然呢，后来他到这个社区医院啊去询问，社区医院也医生跟他说，可能是由于斑块所致哈。当然呢，好像晕完了以后缓过来也没什么事儿。他呢就是也没有去到医院去特别的治疗。他想问问他这个情况怎么办。 其实对于这位大爷来讲啊，这是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症状。您首先说呢，他有斑块，那有斑块呢，肯定他会有这个脂代谢的异常啊，或者是老爷子有高血压呀这种情况。而且78岁了，确实咱们 也是高龄， 也算是高龄了，虽然年龄不是很大嘛，现在人都长寿，但是呢也算是高龄了。他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挺危险的，晕倒。那么他为什么晕倒呢？我们分析一下哈，有斑块，那么有斑块的话，其实这个全身的血管它都不畅通，那么包括它的这个颈动脉也不是很畅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在遛弯的时候晕倒，就证明它肯定会有脑供血不足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位大爷甲乙他再有高血压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早晨起来遛弯，高压容易高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这个血管收缩，容易脑供血不足。还有老年人的这个血压，它有一个特点呢，我们也讲过哈，压差大，高压高吧，低压还低。 那么低压低的情况下，心肌供血不足，它也可能是心源性的这种晕厥，所以这两种危险它都是存在的。那么在春天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老病容易复发的时候，那么年龄高的老年人呢，他又有老病，对吧？那么在前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养得不好，尤其是在这一冬养得不好的情况下，那春天的时候这个老病特别容易复发。我们为什么说春天是这个脑梗的一个高发期呢？道理也就在这儿。所以在春天的时候，有斑块的听众朋友，哎，这个时候，哎，降斑块、疏通血管，哎，春季防脑梗、防心梗，这个我跟你说非常非常是关键的啊。所以这位大爷呢一定要注意啊，有斑块，首先呢斑块要控制住，哎，要呢逐步的降解它。那么如何来做哈，就看它的这个斑块生成的原因。一般来讲，有斑块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年龄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哈，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您的这个脂代谢一定是不正常的。听众朋友不要说，那我这个化验单上我检查的这个血脂的指标是正常的呀。对，您的这个血脂检查的这个指标确实是没有向上的箭头，但是还要看您有没有基础病。比如说这位大爷他有斑块，那么有斑块的人，您这个检验报告上没有向上的箭头，您也是血脂高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检验报告上的那个血脂它是针对正常人的，那对于有斑块的大爷来讲，他这个血脂就要降的再低一点，尤其是这个低密度就要降的更低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他查出来的这个血脂正常，实际不是真正对于他来讲的一个脂代谢的正常。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这位大爷用这个茶色素非常非常合适。因为他的这个晕倒很有可能一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高压高低压低压差大引起来的。那么无论是脑血管供血不足引起来的，还是压差大引起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抗动脉硬化、抗斑块，哎，用茶色素都会起到作用。哎，因为我们啊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是血脂高有斑块，而且也是这个压差大，哎，他是心源性的晕厥，经常去卫生间的时候就晕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茶色素就用了两年的时间，两年以后再查血脂正常了，而且后来就不晕了。哎，他是心慌气短的这个症状比较严重，后来呢也没有了。所以这位大爷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用这个茶色素，首先控制斑块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春天哈，它是脑梗心梗的高发季节，所以它呢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哎，用这个茶色素先把这个斑块给它控制住，哎，控制住呢它就会好很多，可能用一段时间以后晕的这种症状啊就没有了。哎，然后同时这样的病人呢，他还会伴有一些头疼啊、失眠呀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呢也会随之缓解。 当然了，如果呢这位大爷愿意的话，也可以早晨呢再跟我们进行联系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健康管理的这么一个活动，把您的健康管理起来。 对， 因为现在有时候到医院呢也并不是那么方便哈。 对， 所以呢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如果有类似的一些身体问题的情况下啊，您对于抗纤维化也好，对于茶色素也好，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那下面的是广告时间。目前呢有关健康的一些产品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比如说次富牌化维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8886-4427。 那么像李大爷这样的听众朋友哈，除了我前面说的降斑块以外哈，这样的听众朋友呢身上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春季发生的这种晕倒啊，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出来呀。 可能和我们冬季养生保健做得不好是有关系的。因为冬季的这个养生保健做得好，就是我们积累下了很多正的能量啊。那么这个时候到春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身体是比较健壮的。那么到了春季了，我们反而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多了，或者是这个老病容易复发了，那可能和我们一冬的这个养生保健不到位是有关系的。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主观上不想去养，可能也不是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知道冬天如何养，主观上也想养好，那么在冬季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出来了，比如说家里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对吧，他劳累了，他没有办法养，或者是一冬季他都是在病着，他也在养，但是也没养起来，这都有关系哈。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他的很多不舒服的症状就出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到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除湿，这种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这样的一个方剂哈。那么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除湿方里面呢，它含有百合、莲子、芡实和茯苓，四味哈，药食同源的中药，具有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功能。那么我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众朋友都有这种湿痰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就是它中医讲嘛，痰湿瘀阻，血液这个运化的不好，西医呢就是讲有斑块了，对吧，血管不畅通了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听众朋友呢，都普遍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脾胃不和，脾的这个运化功能不是很强。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以后，这个时候排痰排湿都比较容易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百合、茯苓、芡实、莲子啊，四味中药合起来，它具有非常好的健脾和胃，它呢可以让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增强。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一个呢是我们人体吸收的这种五谷的这种精微精华就更多了啊。那么同时呢，这种运化功能增强了以后，也能促进我们体内的一种湿啊、痰呐、促进它的运化和排泄。而且这个芡实、茯苓、莲子哈、它都有这样的作用。另外莲子呢，它有非常好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很多听众朋友用了以后呢，就觉得睡觉香了，觉得这一宿睡得非常舒服，没有以前的那种心慌气短失眠的症状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在春季用哈，就觉得使身体舒服很多。另外呢，他还配了一味叫这个转阴因子。这个转阴因子呢，有非常好的提升我们整个机体能力这样的作用。所以用这个百合、茯苓、芡实、莲子四味的这个中药的饮品，再加一粒这个转阴因子，在春天来服用，有非常好的祛湿化痰、健脾和胃这种镇静安神，提升整个身体机能这样的作用。 所以刚才咱们提到那个78岁的李大爷 哈，他用一下非常好， 对，睡不好觉这样的一些症状，他如果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小方子的话，对于他整个的这个情志的改变，应该说也有是好处的， 好的帮助。非常好。 另外那个李大爷提到他那个有斑块，实际上就是他的颈动脉斑块吧？ 颈动脉斑块，大部分听众朋友讲的有斑块，都是做颈动脉 B 超的时候查出来的。因为其他的一些斑块，比如说冠脉里的斑块啊，那个不太好查哈，要做这个心脏的这个 CTA 哈，做这个断层的这种 CT 扫描，或者是做这种我们这个冠脉造影，可能一般的听众朋友没做过。大部分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叙述的有斑块是颈动脉的斑块，所以这位李大爷很有可能是脑供血不足。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有些朋友问说他被堵了70%啊80%，这实际上就是说血管里面的斑块 对 啊堵了血管了， 实际就是斑块堵了70%。 所以这些人呢要需要这个溶斑块等等的哈。其实刚才您说那些方法也都可以用得上的。 对，全部都用得上的。您看包括我们说的茶色素啊，还有我们谈的这个化痰祛湿的这个食疗方呀，都可以帮助斑块的降解。 好的，那如果您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哈，需要这个帮助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方法，想具体的来咨询的话，早晨8:30之后来拨